北京带给大家。 在胡同里长大或者是在这个四合院长大的这个孩子们听这首老北京应该是格外的有共鸣的一首作品。西游乐队对于电台而言并不是陌生的朋友啊，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包括不同的频率当中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西游乐队，来用我们前面的话筒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 看他们的表演，各位如果你刚才有看这视频直播的话，简直非常非常的不明所以，就一条大河波浪宽呀， 不是 分明就是一个老年的北京人，后面跟着一群小年轻。 主要是那个不在于衣服啊，不在于衣服、啊、衣服今天是穿岔了，本来是，但是今天那个待会儿把那个调大一点 啊，一会儿我们可以把这个设备调得更清晰一点哈、啊、 刚才有点那个不适应。 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表演都是现场演唱，其实西游乐队经常在电台的各个渠道去演出哈、啊、怎么样，第一次来到音乐广播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乐队现场。 对，第一次那个第一次在电台是整个乐队来啊，哎，然后那个这不是很紧张吗？ 是 因为以前前面都是很多观众啊，现在就是一个老师。 我们今天直播间也是很多的观众呀。 哎，有没有那个海选的感觉？ 对对对， 底下坐了一个老师。 那我不转头，坚决不转身。哎，第一首《老北京》也是带很多人回到那个关于老北京的印象当中去哈、啊嗯。这首歌曲是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画》当中的一首歌曲。 是， 当时老北京就是想要引起大家的共鸣吗？这首歌曲 其实不是为了让别人怎么样啊，其实就是写的自己身边这种。你说你要说写自己是老北京吧，感觉把自己说老了似的。 没说错呀。太过分了，这个 对写的是我爸行了吧。不是，其实所以就是写的是周边的这个环境 是、 嗯、而且呢里边要还有很多是回忆小时候的那个环境。嗯啊，因为现在你看里边那些我们说到的那些大杂院啊，其实现在来说还能找到，但是那些院子已经门口都挂上牌子属于文物了。嗯，你也不可能在里边撒泼打滚。嗯 嗯，因为我不是老北京，我身边有一些老北京的孩子们，他们长大之后每一次到胡同当中啊、嗯、就会非常兴致勃勃地跟我介绍小时候在这个胡同当中怎么玩的， 是吧， 然后忍不住地感慨一下说现在就 对，现在你还有的可介绍，现在我都没得可介绍。我们家那个院拆了盖楼了。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来了四位成员，要不要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自己介绍吧。 好、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张麒麟。 欢迎麒麟。 大家好，我是二胡张晓。 哎，发型非常漂亮哦。 发型。 大家好，我是西游贝斯手双子龙。 四位，这个歌词当中有唱到这个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你们四位都爱吃这些东西吗？ 我们四个是这个食物，然后你们坐那儿不正好是卤煮火烧吗？ 给总结了。 那谁是豆汁儿？ 这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我估计他们没喝过豆汁儿。 喝过， 都应该都喝过吧？ 我没喝过。 你没喝过豆汁儿？ 你没喝过吧？ 我第一次喝豆汁儿的时候， 你没喝过吧？ 对，别人说这个特别难喝，跟这个头长不水似的。我说这不应该，然后一喝，其实就是跟咱们吃那麻豆腐的， 就是长不水， 就是那东西。 豆汁儿吧，就是大家经常说，喜欢的人爱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完全无法接受。 对， 所以你看你们唱这歌词当中，三个人都没有喝过豆汁儿， 没关系。 对啊，没关系， 我们只是普及一下知识。 今天下节目挨个每人喝一杯哈。好，唱完第一首《老北京》，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嗯， 随心情走吧，好不好？ 随心情走吧。 嗯。 唱个，还唱个，古代的 ， 现在不是大家又在看什么？ 行， 《如懿传》 对， 又是那个《延禧攻略》的。 那来《如懿传》， 如懿， 口吐莲花， 口吐莲花哈。 嗯， 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口吐莲花，继续的欢迎西游乐队。 二三二二三，随时候上茅山。 下的山，下的山来无事做，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 我们现场演唱的口吐莲花，也的确这首歌曲的就像这个歌名当中一样，你的吐字非常的清晰，哎，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难记。怎么样，刚才也没有看歌词，是不是有瞎念的成分在？ 不是， 不会过关。 这个你太小瞧我了，这歌还叫难唱。 这你的歌词都是很多的， 是 吧？ 是是 是， 这个口吐莲花目前来说还没错过，是吧？ 对。其实经常评论周老板一句就是，周老板的词汇量。 哎， 不，这个其实这个歌词呢也不是我的问题。这个、 哎，你们两个人开始说相声了哈、啊。 哎， 就像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说，哎，好像把这个相声幻算成一首歌。 这就是相声幻算成一首歌嘛。 啊， 口吐莲花是传统相声口吐莲花原作嘛。 啊， 然后里面呢加到我其实是把它做成了歌曲。 嗯， 哎，然后加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嘛。 想要把传统曲艺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变化成一首流行歌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感觉。 所以没变成流行歌曲吗？没流行起来吗？ 但是这首歌曲其实挺好接受的。 啊，对对对，还可以。哎， 把这个吉他、贝斯，然后跟这个鼓，哎，二胡合成古筝去了， 嗯， 然后结合到一起还挺舒服的。 是是是， 这也是西游乐队的风格哈。 对，主要是现在大家平时都非常的忙，可能听一段相声需要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 嗯， 没有那么长时间。然后周老板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把相声来精简一下，来用我们的音乐的方式来演绎出来。 西游乐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很喜欢听相声吗？ 其实现在很多，现在不光乐队的人听，大家都很爱听相声。嗯，其实相声可以带给大家知识跟快乐， 嗯， 对吧？其实对于我们乐队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的。 OK，那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该唱歌的部分我们就是唱歌，然后这唱歌呢也是把相声变成歌， 对， 该说话的部分我们还是相声。974相声秀。OK， 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嗯，唱一个那时吧。 那时。 先把大歌都唱了， 来继续的欢迎西游乐队。那时， 一路上我就开始哭，和所有孩子一样接种着疫苗。妈妈说，那时候你还小，是疼是饿也不知道说。7、8岁就听说狗都烦我，在学校上房揭瓦，回家一准挨打。爸爸说想要买变形金刚，数学得考100，别再让老师找我。16、7岁学习就那么回事儿，忙着练习弹吉他，为的是能刺姑娘。老师说绝对绝对不能早恋，我却对那姑娘唱着海誓山盟的歌。找了份工作，月薪不到10000，是1300多。哥们儿说吃饭庆祝你又一次失恋，我们喝个酩酊醉，我们有唱也有说。30而立也不算一事无成，贷款买车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媳妇儿说去法国买包便宜，第二天快递敲门跟专柜差不多。40多岁头发也发白了，伺候着爹妈，供着6年级的他。孩子说爸，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唱我自己写的歌。半辈子过去了，你不觉得太快了吗？我们还没来及记住就快要忘了，那时的我与你相对却不觉得累，我不能随便说说。

片花做的真好听哎，主要是人家歌词歌本身唱的好啊。17点37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W秀，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西游乐队，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今天格外的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为什么呢？打开视频直播你会发现今天的直播间的画面非常的漂亮，哎，这个灯打得真好，觉得每个人都光鲜亮丽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本时段要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我怎么觉得那么在像唱我呢？挣三块花五块，好像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哈。挣三花五，继续的欢迎西游乐队。 怕冷漠，怕失望，怕失望，怕失望，怕感觉西，怕怎样的话的啦，叫你叫我叫我哥哎呀啦，叫心脏说哎呀十不赖，挣三块花五块，突突车跑得快，挣三块花五块，生活十分自在。 真好听哎，正三花五。刚才这首歌曲当中没有二胡的出现啊，我还在说这个郑晓应该跑到前面给大家跳个舞，没想到中间还真的就跳起舞来了。嗯，有一点，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声音哈，哎，很熟悉，就在旅行当中一定会听到的。马上不又到中秋节了，又到这个十一假期了，肯定有不少朋友要去这个出国玩一玩， 对对对， 走一走，看一看。嗯、提前的跟大家说一声萨瓦迪卡。嗯， 你看这下你像嘿。 这是旅行过程当中诞生的灵感吗？ 对对对，是 啊， 就是从那儿回来然后写的嘛。 挣三块花五块是你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吗？ 不是不是， 这是泰国人的。 我是攒够一块就不破了。 挣三花五是旅行过程当中想到的这个灵感。 其实这个就是当地的那个舞蹈嘛， 啊， 就刚才我比划的那两下 啊， 当时那个导游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挣进来三块钱花出去五块， 哎，真好哎， 是， 你看咱们一般人出去旅行，也就是有一点感受，觉得人家泰国榴莲真好吃，然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人家乐队出去回来就可以写这样一首歌出来， 是， 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点哈，这首歌就整体是摇滚轻松的节奏嘛， 嗯， 但是中间有一段是那个啊的那个。 嗯 刚才那个现场啊的时候，我还觉得稍微有一点违和感。第一声刚出来的时候， 不是，其实那个你不太理解我的意思 啊， 就故意的那种， 啊，故意要那样的，说怪一点。 因为我是故意的把那个当地人的那种语音，不是那种声音色。 哦， 故意模仿了一下， 啊 啊， 那一段啊，想表达是旅行过程当中的放松，还是 实际上是在旅行当中的一个梦境吧，是一个整个这趟行程的一个回忆，啊，那其实要是有机会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在一个在泳池边睡着了，睡着了，然后再回忆整个这一趟， 嗯哼。平时上班真的是很忙碌，想象一下在泳池边睡着了，光想想都觉得特美好的一件事。 对不起，我说错了。 17:4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西游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我们唱了这个正三花五，说的是泰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些人也是啪中招，挣三块花五块，有些人挣三块花十块，哎，把自己给暴露了。那你好像你会发现这个钱好像花着花就没有了，那花都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这首作品叫做花记，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记录一下。 对对对， 这是我瞎解读的啊，我们来听西游乐队的花记。 多说一句啊，这个歌以后就得记这么接。 苍枝头，金空吐烟染深宫。三月桃花别样红，胭脂一抹醉春风。四月牡丹尽雍容，十里繁花洛阳城。五月玫瑰折一朵，青衣红烛掌中。五月玫瑰折一朵，青衣红烛入掌中。 六月荷花出淤泥，蜻蜓点水一从容，七月茉莉香满庭，淡淡幽浮夏梦清，八月桂花照月影，广寒天地最多情，九月金菊遍篱下，登高远望秋意浓，十月芙蓉连理开，一是美人伴浮生，冬月幽兰结山谷，君子一别何日逢，腊月寒梅暗香埋，不知何处觅芳踪， 花季这首歌我觉得挺难唱的一首歌，前面非常的唯美，然后中间的部分到这个副歌起的时候非常有风骨的一首歌曲。花季是有很多很多的花的出现，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这首歌曲 就是记账嘛， 啊，就花哪钱都花哪去了， 其实就是在记账，就是记这一年的这个账嘛。第一个月看到什么花，第二个月看到什么花。 你是一个爱买花的人啊？ 我是一个爱花的人。当然我们这个记录是按阴历记的，按农历记的 啊。啊，这就是写每一个花，然后写的是这一年的大概又过去。 对对对， 大概是一个感慨是吗？ 其实是吧，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这一年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在循环的，包括十二个生肖，包括十二个月，然后这个十二个时辰，包括这个我们，然后后来我们就用这十二种花来代表每个月。 OK，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听到修乐队的很多好听的作品。刚才这首花季呢，其实也是第二张专辑画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关心说这个修乐队怎么新专辑迟迟不出。 画就是新专辑啊， 这已经是两年前的歌曲了。 我这个专辑现在来说，有的时候呢是在做单曲，啊，因为我们在觉得，让大家等一张专辑来说，还不如一首歌一首歌的发更让大家好接受一些。因为你想，如果我要是一年出一张专辑的话，你也未必买。 怎么这么直白？也不绕一个圈子。 我就懒得绕圈了。 好吧，17:51，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修乐队的歌曲的话，记得支持他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FM。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我们今天片花当中呢，也是说到要在北京城当中好好的逛一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最好别去哈。同仁堂欢迎汽油乐队。 他本是个老妖铺，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药行爷就在上边坐，使的名医列两旁。 前拜药王，后拜你，这不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提龙挂虎手，你这真 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得数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走仙好魔治好了，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赐剑打红袍。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不死，我那红袍一把钢鞭拿在手，手拿着钢鞭赶红袍。33寸三分高，这不一边放着压药碾，这不一边放炸药刀，炸药刀两趟趟，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毛狗儿闹汪汪，有着丁香去送信儿，人参这才做大堂，佛手抄起了甘草棍，棍棍打在这个陈皮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水在那木瓜上，大风丸小风丸烫大海滴流圆，狗皮膏药贴风寒，佛手抄起了甘草棍，棍棍打在这个陈皮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水在那木瓜上，大风丸小风丸烫大海滴流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按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儿个唱也唱不完。 特别有趣的一首歌曲，

含金穷金书包，押解陪君道路州，财大老爷无批文，思念家乡难回还，无心然如马，一骑此马来头大大，不过唐大皇大人相赠与他。早不醒，困住在天堂县，俯下了殿门前，无奈何，只得埋埋他，摆一摆手他，一卷前去了吧，但不知此马落于谁家。 听起来非常过瘾的一首作品，秦琼卖马。是的，你听到的所有的作品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现场演唱和呈现。秦琼卖马这首歌曲在变化成一首歌曲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先有的， 先有秦琼， 对，它肯定是先有的这个段子本身嘛。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要把这个变成一首歌呢？你每次挑选标准是什么呢？ 挑选标其实这个真没有啊，就是从相声开始 啊， 相声里边有一个群口的相声叫卖马， 嗯， 哎，侯大师他们说的，然后里面呢，他们这个相声说的内容是京剧卖马的那一段， 嗯， 然后三个人在唱这个段，那么我当时呢，就是很想唱这个京剧这段卖马， 嗯， 就死活学不会，所以呢，索性就自己弄一个。 编一个曲儿，方便自己记住。 对对对，那么其实刚才这首歌中间有一段说唱， 啊， 就是京剧卖马的原词儿。 那这个编曲它其实一开始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挺宏大的，这个编曲你是怎么样想到的这个灵感呢？ 电视剧嘛，看电视剧呗，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 早知道不解读的，这么简单的一首歌曲的诞生的方式。OK， 1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朽。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今晚做客嘉宾是西游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请到的是西游乐队，好像很多人听到他们的第一首作品，应该是从广播当中听到的那首《身在北京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继续的欢迎西游乐队。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一首作品了，《身在北京吃羊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哈。这首作品呢，非常的深入人心。当时那个吃羊城， 是， 然后还有富昂方， 要了命了，这俩词儿 是想不到别的词儿了吗？ 不是，这个在这儿，在这个这首歌的词作词是王兆元 啊， 王兆元呢拿个词来以后一看，我一看你这第一句跟第二句差字儿差挺多的呀。 哦，他不太会写歌词 啊，是，身在北京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这就是大白话嘛， 这样不好唱啊。 对对对，其实并不白，但是呢，确实是悬殊有点多了。我说前面差仨字儿啊，后来我一想， 那也别改了，因为他名字是这个名儿。 那你也可以身在北京成啊啊啊，这么 也可以。那就 不好听了。 对对对，后来我一想，吃成吧。然后那个后边最后一句呢，方方就呼应一下，首尾呼应一下嘛。 嗯，周飞，你是很爱听广播的人吗？ 自打有了我的节目以后，我就很爱听了。 嘿，所以以前要没你节目，你还不听了？ 不是，其实我最早啊，最早最早、啊、那会儿可能还没你那个， 对对对对，我那么年轻也是的， 对对对对对对是。最早就是听九七四，他每天中午有一个节目是回答问题 啊， 然后得奖 啊， 就在家里可劲儿往那儿打电话啊。 那你回答过吗？ 没有，打不进去啊。 哦， 嗯，那会儿家里好不容易有电话了，7000块钱安的电话，我奶奶说你。那么贵电话，你打那给谁打呢？ 哎，真是有年代感。那时候装个电话7000块钱、啊， 对， 真的是心塞，天天打也打不进去。 对、 啊，那你回答问题回答过吗？就自己听的听问题，你也会猜测这个答案。 那会儿都是什么问题吗？ 啊， 说三个字让你反让， 啊、没关系，你继续。嗯、啊， 说三个字让你反过来。 啊，说三个字反过来， 就是主持人说一二三，你很快的要说三二一。 来来，咱俩换一下，现在你是主持人，我是这个听众啊 啊！说你要知道规则，就是说、啊、我说完一二三，你说三二一， 好， 那么这个三个字的你过关了， 啊、 就该四个字了 啊。 我说那个音乐广播， 播广乐音， 哎， 简单。 最后我听到那个人说的九个字，我就服了，我就算打进去我也说不出来了，九个字， 九个字， 除非他自己手里有稿子。 那我来个简单的，你试试哈、 啊， 比较长的。 啊， 西游乐队唱歌真好听。 谢谢。你饶了我吧， 直接放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o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现在到了秋天了，晚上的时候呢，天气越来越凉，很多人已经开始加衣服了。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是西游乐队的《秋天》，看一下跟此时此刻您感受到的秋天是否相符。

黄河九澄清，大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四千五百澄。他倒有八个徒弟，八个徒弟都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三三点儿，四徒弟名叫点三三，五徒弟名叫崩不了吧，六徒弟名叫霸不了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的名叫化随风。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徒弟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名叫三三，六徒弟分清能怕不能听，风吹话会扫地话，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要叫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古人万不能。老师傅要叫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这个万不能。这个愣头青他打不了这个青头愣的劲，青头愣也撞不了这个愣头青的钟，点三三吹不了这个三三点的光，三三点也捧不了这个点三三的声。罢了崩他打不了这个崩不了罢的崩，崩不了罢也念不了这个罢不了崩的经，话随风扫不了这个风随画的地，风随画点不着这个话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门外来了五位云游僧，东草僧人十三位，一起到后院数玲珑。玲珑塔是三层，回的是单层，回的双层，十四个玲珑塔，谁就算是那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上来玲珑塔，就叫他罚跪到 这个嘴皮子太溜了呀，歌词那么难记居然也没有忘，应该是没有忘哦。特别是这个主板一打起来的时候，哇，老带感了。1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你。